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常书广播。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。 听众朋友，今天请您继续收听老舍的长篇小说《骆驼祥子》，朗诵董行集。 祥子来到一个小村子，他很想休息一下，说不定能把骆驼卖出去。瑟瑟瑟瑟，祥子叫骆驼们跪下。对于调动骆驼的口号，他只知道瑟，是表示跪下。他很得意地应用出来，特意地叫村子里的人明白他并非是个外行。骆驼们真的跪下了，他自己也大大方方地坐在一棵小柳树底下。大家看他，他也看看大家。他知道只有这样才足以减少村子里的人对他的怀疑。坐了一会儿，院中走出来一个老者，蓝布小褂敞着怀，脸上很亮，一看就知道是乡下的财主。祥子打定了主意。老者，水现成吧，喝完。老者的手在胸前搓着泥卷儿，打量了祥子一眼，细细地看了看三匹骆驼。哦，有水，哪儿来的？ 西边。 祥子不敢说地名，因为他说不准。西边有兵啊！老者的眼睛盯住祥子的军裤。 哦，我是叫大兵裹了去的，刚逃出来。 哦，骆驼出西口没什么危险啦。 兵都入了山，路上挺平安。 老者慢慢地点着头。你等那儿，我给你拿水去。祥子跟了进去，到了院子里，他看见了四匹骆驼。 老者，留下我这三匹吧，凑一板吧。 哼，一板，哎，倒退30年的话，我有过三板。年头变了，谁还喂得起骆驼？ 老头站住，呆呆地看着那四匹牲口，呆了半天，他接着说，前几天本来想跟街坊搭伙，把他们送到口外去放青，东也闹兵，西也闹兵，谁敢走啊？在家里拉下吧，看着就焦心，看着就焦心。 你瞧瞧这些苍蝇啊，赶明儿天大热起来，再加上蚊子，眼看着好好的牲口活活受罪。真， 老者连连的点头，似乎有无限的感慨于牢骚。 祥子说，老者，留下我的三匹，凑成一本，到口外去放青，欢蹦乱跳的牲口一夏天在这儿，准叫苍蝇蚊子给拿个半死儿。 哎，可是谁有钱买呢？ 这年头啊，不是养骆驼的年头喽。 不，您留下吧，给多少是多少，我把他们出了手，好到城里去谋生。 老者又细细地看了祥子一番， 觉得他绝不是个匪类，然后回头看了看门外的牲口，心里似乎是真喜欢那三匹骆驼。明知到手里并没有好处，可是爱书的人见书就想买，爱马的见了马就舍不得，有过三板骆驼的也是如此。况且祥子说可以贱卖呢，懂行的人得了个便宜就容易忘掉东西买到手里有没有好处。老者说了实话，小伙子，我要是钱富裕的话真想留下，那干脆就留下吧，瞧着办得了。祥子是那么诚恳，弄得老头子有点不好意思了。说真的，小伙子，倒退30年呐，这值3个大宝。现在的年头又搭上兵荒马乱，我，哎，你还是到别墅吆喝吆喝去吧。祥子想不出别的话，给多少是多少。他明白老者的话很实在，可是不愿意满世界去卖骆驼，卖不出去，嘿，也许还出了别的毛病。你看你看，20-30块嘛，真不好说出口来，可是还真不容易往外拿呢。这个年头啊，没法子。祥子心里头凉了一些，20-30块，唉，离买车还差得远呐。可是第一，他愿意最快办完；第二，他不相信能这么巧再遇上个买主。他说，老者，给多少是多少。你是干什么的，小伙子？看得出来，你不是干这行的。祥子跟老者说了实话。哦，你这是拿命换出来的这些牲口啊！老者很同情祥子，而且放了心，这不是偷出来的。虽然和偷也差不远，可是究竟中间还隔着层大冰。冰灾之后，什么事儿都不能按着常理说。这么着吧，伙计，我就给35块钱吧。我要说，这不是个便宜，我是个小狗子。我要是能再多拿一块，也是个小狗子。我60多了，哼，还叫我说什么好呢？听了老者的话，祥子没了主意。对于钱，他向来不肯放松一个的。可是在军队里这些日子，忽然听到老者这番诚恳而带有感情的话，他不好意思再争论了。况且可以拿到手的35块现洋似乎比希望中的10000块更可靠。虽然一条命只换来35块钱的确是少了一些，就单说三条大活骆驼也不能，绝不能只值35块大洋。哎，可是有什么法儿呢？行啊，骆驼算你的了。老者，我就再求一件事儿，给我找件小褂儿，跟一点吃的。那行。祥子喝了一气凉水，然后拿着35块很亮的现洋，2个棒子面饼子，穿着一件不合身领的破小褂儿，要一步迈到城里去。祥子在海淀的一家小店里躺了3天，身上忽冷忽热，心里头迷迷糊糊，牙床子上起了一溜紫泡， 只想喝水，不想吃什么。饿了三天，火气降下去，身上软得像皮糖似的。恐怕就是在这三天里，他与三匹骆驼的关系，由梦话，也许是胡话里被人听了去。一清醒过来，他已经是骆驼祥子了。自从一到城里来，他就是祥子，仿佛根本没有个姓儿。如今骆驼摆在祥子之上，就更没有人关心他到底姓什么了。有姓无姓，他自己也并不在乎。不过三条牲口才换了那么几块钱，而自己倒落了这个外号，他觉得有点不大上算。刚能挣扎着站起来，他想出去看看，没想到自己的腿能会这么的不吃力。走到小店门口，他一软就坐在地上，昏昏沉沉的坐了好大半天，头上才见了凉汗。又忍了一会儿，他睁开了眼，肚子里响了一阵，觉出点饿来，极慢地站了起来，找了个馄饨挑，要了碗馄饨。他仍然坐在地上，咽了口汤，觉得恶心，在口里头含了半天，勉强地咽了下去，不想再喝。可是待了一会儿，这热汤啊，像股馅儿似的，一直通到腹部，打了两个响嗝。他知道自己又有了命，肚子里有了点食，他顾得看看自己了。哎呀，身上瘦了好些，那条破裤子已经脏得不能再脏了，他懒得动。可是要马上恢复他的干净利落，他不肯就这么神头鬼脸地进城去。不过要干净利落就得花钱，剃剃头，换换衣裳，买双鞋袜都要钱，手中的35元钱应当一个不动，连一个不动还离买车的数很远呢。可是他可怜了自己，虽然被兵们拉去了不多的日子，到现在一想，一切都像个噩梦。这个噩梦使他老了许多，好像他忽然的一气儿长了好几岁。看着自己的大手大脚，明明是自己的，可是又像忽然由什么地方找到的，他非常的难过。他觉得自己的身体是特别的可爱，不应当再太自苦了。他站起来，明知道身上还很软，可是刻不容缓地想去打扮打扮，仿佛只要剃剃头，换件衣服，他就能够立刻地强壮起来似的。打扮好了，一共才花了2块2毛钱。近似唐布的一身本色粗布裤褂1元，青布鞋8毛，线皮织成的袜子1毛5，还有顶2毛5的草帽，脱下来的破东西换了2包火柴。拿着2包火柴，顺着大道，他往西直门走。没走出多远，他就觉出软弱疲乏来了。可是他咬上了牙，他不能坐车，从哪方面看也不能坐车。一个乡下人拿10里8里还能当做道吗？况且自己是拉车的呀。这且不提，以自己的身脸力气而被这小小的一点病拿住，哼，笑话。除非一个跟头栽倒，再也爬不起来，他满地滚也得滚进城去，绝不服软。今天要是走不进城去， 他想，祥子就算完了。他只相信自己的身体，不管有什么病。晃晃悠悠的，他放开了步，走出海淀不远，他眼前就起了金星儿。扶着棵柳树，他定了半天神，天旋地转的闹哄了会儿，他始终没肯坐下。天地的旋转慢慢的平静起来，他的心好似由老远的又落到自己的心口中，擦擦头上的汗，他又迈开了步。已经剃了头，已经换上了新衣新鞋，他以为这就十分对得起自己了。那么腿得尽他的责任，走，一气儿他走到了官巷，看见了人马的忙乱，听见了复杂刺耳的声音，闻见了干臭的味道，踏上了细软污浊的灰土。啊，祥子想趴下去，吻一吻那个灰臭的地，可爱的地，生长阳前的地。没有父母兄弟，没有本家亲戚，他的唯一的朋友是这座古城。这座城给了他一切，就是在这儿饿着也比乡下可爱。这儿有的看，有的听，到处是光色，到处是声音。自己只要卖力气，这儿还有数不清的钱，吃不尽穿不完的万样好东西。在这儿要饭也能要到昏汤辣水的，乡下只有棒子面。才到高岭桥西边，他坐在河岸上，落了几滴热泪。坐在那儿，他不忙了。眼前的一切都是熟悉的、可爱的，就是坐着死去，他仿佛也很乐意。歇了老大半天，他到桥头吃了碗老豆腐。醋、酱油、花椒油、韭菜末被热得雪白的豆腐一烫，发出点儿顶香美的味儿，香的是祥子要闭出气。啊，捧着碗，看着那深绿的韭菜末，他的手不住的哆嗦。吃了一口，豆腐把身里烫开一条路。他自己下手又加了两小勺辣椒油，一碗吃完，他的汗已经湿透了裤腰，半闭着眼把碗递过去，再来一碗。吃完了，他站起来，觉出他又像个人了。太阳还在西边的最低处，河水被晚霞照得有些微红，他痛快地要喊叫出来。摸了摸脸上那块平滑的疤，摸了摸口袋里的钱，又看了一眼角楼上的阳光，他硬把病忘了，把一切都忘了，好似有点什么心愿，他决定走进城去。城门洞里挤着各样的车，各样的人，谁也不敢快走，谁可也想快快的过去。鞭声、喊声、骂声、喇叭声、铃声、笑声都被门洞，嘿，就像一架扩音机似的，嗡嗡的连成一片。祥子的大脚东插一步是西跨一步，两手左右的拨了，像条瘦长的大鱼随浪欢跃那样挤进了城。一眼他就看见了新街口，道路是那么宽那么直，他的眼睛发了光，他点了点头。他的铺盖还在西安门大街仁和车厂呢，自然他想奔那儿去。因为没有家小， 他一向是住在车厂里，虽然并不永远拉厂子里的车。仁和车厂的老板刘四爷是已快70岁的人了，人老心可不老实。年轻的时候他当过库兵，设过赌场，买卖过人口，放过阎王账，干这些营生所应有的资格与本领、力气、心路、手段、交际、自豪等等，刘四爷是都有。在前清的时候打过群架，抢过良家妇女，跪过铁锁，跪上铁锁刘四并没皱一皱眉，没说一个饶命，官司叫他硬挺了过去，这叫自豪。出了狱恰巧入了民国，巡警的势力越来越大，刘四看出来地面上的英雄已成了过去的事，即使黄天霸在世也不会有多少机会了。他开了个洋车厂子，土混混出身，他知道怎么对付穷人，什么时候该紧一板，哪儿该松一步，他有善于调动的天才。车夫们没有敢跟他耍骨头的，他一瞪眼跟他哈哈一笑，能把人弄得迷迷糊糊的，仿佛一脚蹬在天堂，一脚蹬在地狱，只好听他的摆弄。到现在他有60多辆车，置坏的也是70-80成新的，他不存破车。车租他的比别家的大，可是到了三节他比别家多放着2天的份儿。仁和厂有地方住，拉他的车的光棍都可以白住，可是得交上车份儿。交不上账而跟他苦腻的，他扣下铺盖把人当个破壶似的扔出门外。大家伙儿要是有个急事急病的，只要告诉他一声，他不含糊，水里火里他都热心的帮忙，哎，这叫自豪。刘四爷是虎相，快70了，腰板不弯，拿起腿还走个10里20里的，两只大眼睛，大鼻头，方嘴，一对大虎牙，一张口就像个老虎，个子几乎跟祥子一边高，头剃得很亮，没留胡子。他自居老虎，可惜没有儿子，只有个37-8岁的虎女，知道刘四爷的就必也知道虎妞。他也长得虎头虎脑，因此吓住了男人。帮助父亲办事是把好手，可是没人敢娶他做太太。他什么都跟男人一样，连骂人也有男人的爽快，有时候更多一些花样。刘四爷打外，虎妞打内，父女两个把个仁和车厂治理的铁桶一般，仁和厂成了洋车界的权威。刘家妇女的办法常常在车夫与车主的嘴上如读书人的引经据典。在买上自己的车以前，祥子拉过仁和厂的车，他的积蓄就交给刘四爷给存着，把钱凑够了数，他要过来买上了那辆新车。祥子把新车拉到仁和厂，刘四爷，看看我的车。老头子看了一眼，点了点头，不灵儿，我可还得在这儿住，多等我拉上包月才去住宅门。行啊，刘四爷点了点头。于是祥子找到了包月， 就去住宅门，掉了事儿又去拉散座，便住在仁和厂。不拉刘四爷的车而能住在仁和厂，据别的车夫看是件少有的事，因此甚至有人猜测祥子必和刘老头子是亲戚，更有人说刘老头子大概是看上了祥子，而想给虎妞弄个招门纳婿的小人。这种猜测里虽然怀着点嫉妒跟羡慕，可是万一要真是这么回事呢？将来刘四爷一死，仁和车厂就一定归了祥子，这个叫他们只敢胡猜，而不敢在祥子面前说什么不受听的。其实呢，刘老头子的优待祥子是另有笔账。祥子是这么一个人，在新的环境里还能保持住旧的习惯，假若他去当了兵，他绝不会一穿上那套虎皮马上就不傻装傻的去欺负人。在车厂子里他不闲着，把汗一落下来他就找点事儿做，他擦车打气晒雨布抹油，用不着谁指使，他自己愿意干，干得高高兴兴的，仿佛是一种极好的娱乐。厂子里靠厂总住着20来个车夫，收了车大家不是坐着闲谈就是蒙头大睡，祥子只有祥子的手不闲着。初上来大家以为他是向刘四爷献殷勤巴结人，过了几天他们看出来他一点没有讨好讨俏的意思，他是那么真诚自然，也就无话可说了。刘老头子没有夸奖过他一句，没有格外多看过他一眼，老头子心里有数。他知道祥子是把好手，即使不拉他的车，他也愿意祥子在厂子里。有祥子在这儿，先不提别的啊，院子跟门口永远扫得干干净净的。虎妞是更喜欢这个傻大个子，他说什么祥子老用心听着，不跟他争辩。别的车夫呢，因为受尽苦楚，说话总是横着来，他一点不怕他们，可是也不愿意多搭理他们，所以他的话都留给祥子听。当祥子去拉包月的时候，刘家妇女就仿佛失去了一个朋友，感到他一回来，连老头子骂人也似乎更痛快更慈善一些。祥子拿着2包火柴进了仁和车厂。 听众朋友，老舍的长篇小说《骆驼祥子》今天就播送到这里，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。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常书广播。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。 小说展播， 听众朋友，今天请您继续收听老舍的长篇小说《骆驼祥子》，朗诵董行吉。 祥子来到仁和车厂，天还没有黑，刘家妇女正在吃晚饭，看见他进来，虎妞把筷子放下。祥子，你让狼叼去了，还是上非洲挖金矿去了？祥子没说出什么来。刘四爷的大眼睛在祥子身上绕了绕，什么也没说。祥子戴着新草帽坐在他们对面。哎，你要是还没吃了的话，一块儿吧。虎妞仿佛是招待个好朋友。祥子没动，心中忽然感觉到一点说不出来的亲热。一向他拿仁和厂当作家，拉包月主人常换，拉散座座一会儿一改，只有这儿老让他住，老有人跟他说些闲话。现在刚逃出命来，又回到熟人这儿来，还让他吃饭，他几乎要怀疑他们是否要欺弄他，可是也几乎落下泪来。他表示出一点礼让，哦，刚吃了两碗老豆腐。哎，你干什么去了？刘四爷的大眼睛还盯着祥子。车呢？ 车？ 呸！祥子啐了口唾沫。来来，过来先吃晚饭，毒不死你，两碗老豆腐管什么事儿啊？虎妞一把把他拉过来，好像老嫂子疼爱小叔子那样。祥子没去端碗，先把钱掏了出来。四爷，先给我拿着30块。说完把点零钱又放在一袋里。刘四爷用眉毛梢问了句，哪儿来的？祥子一边吃一边把被兵拉去的事儿说了一遍。刘四爷听完了摇了摇头， 你这个傻小子，拉进城来卖给汤锅也值10多块一头，要是冬天的驼毛齐全的时候，3匹得卖60块。 祥子早就有点后悔，一听这个更难过。可是继而一想，把3只活活的牲口卖给汤锅去挨刀，有点缺德。他和骆驼都是逃出来的，都该活着。虎姑娘把家伙撤下去，刘四爷扬着头，似乎是想起点什么，忽然一笑，露出2个越老越结实的虎牙。傻子，你说病在了海边，为什么不由黄村大道一直回来？祥子说，还是绕西山回来的，怕走大道叫人追上，万一村子里的人想过味儿来，还拿我当逃兵呢。刘四爷笑了笑，眼珠往心里转了2转，他怕祥子的话有鬼病，万一那30块钱是抢来的呢？他不便带人存着赃物。他自己年轻的时候什么不法的事儿都干过，现在他自居是改邪归正，不能不小心，而且知道怎么样的小心。祥子的叙述只有这么个缝子，可是祥子一点没毛骨的解释开了，老头子放了心。刘四指着那些钱，怎么办呢？ 听你的。再买辆车。箱子说，这钱不够，买就得买新的。借给你一分利，别人借是二分五。箱子摇了摇头。哎呀，你跟车铺打印子还不如给我一分利呢。我也不打印子。祥子出着神，我慢慢的省，够了数，现钱买现货。老头子看着祥子，好像是看着什么奇怪的字儿似的，可恶，没法生气。待了会儿，他把钱拿起来，哎，三十，别打马虎眼啊。没错，祥子站起来，他说睡觉去了。给你老人家一包洋火。他放在桌子上一包火柴，又愣了愣。不用跟别人说，骆驼的事。刘老头子的确没有替祥子宣传，可是骆驼的故事很快的由海淀传进城里来。以前大家虽然找不出祥子的毛病，但是以他那股子干倔的劲儿，他们多少以为他不大合群儿，别扭。自从骆驼祥子传开了以后，祥子虽然还是闷着头干，不大和气，大家对他呢却有点另眼看待了。有人说他拾了个金表，有人说他白弄了300块大洋。那自信知道的最详细的才点着头说，他从西山拉回30匹骆驼。说法虽然不同，结论是一样的，祥子发了邪财。对于发邪财的人，不管这个家伙是怎么的不得哥们，大家照例是要敬重的。卖力气挣钱既是那么不容易，人人盼望发点邪财，邪财既是那么千载难遇，所以有些彩气的必定是与众不同，福大命大。因此祥子的沉默与不合群一变成了贵人语迟，他应当这样，而他们理应赶着他去拉拢。哎，得了，祥子，说说你怎么发的财。这样的话祥子是天天听到，他一声不响，直到逼急了，他的那块疤有点发红了，他才说，发财，妈的，我的车哪儿去了。是啊，这是真的呀，他的车哪儿去了，大家开始思索。但是替别人忧虑总不如替人家喜欢，大家于是忘记了祥子的车，而去想着他的好运气。过了些日子，大伙儿看见祥子仍然拉车，并没有改行，或者是买了房子置了地，也就对他冷淡了一些。而提到骆驼祥子的时候，也不再追问为什么他偏偏是骆驼，仿佛他根本就应该叫这个事。祥子自己呢，可并没有轻描淡写的随便忘了这件事，他恨不得马上就能再买上辆新车。越着急就越想着原来那辆，一天到晚他任劳任怨的去干，可是干着干着他就想起那回事，一想起来他心里就觉得发堵，不由得想到，要强又怎么样呢？这个世界并不因为自己要强而公道一些，凭着什么把他的车白白的抢去呢？即使马上再弄了一辆，焉知不再遇上那样的事呢？他觉得过去的事像个噩梦，使他几乎不敢再希望将来。有时候他看见别人喝酒吃烟跑土窑子，几乎感到一点羡慕。要强即使没用，何不乐乐眼前呢？他们是对的，他 即使先不跑土窑子，也该喝两盅酒，自在自在。烟酒现在仿佛对他有种特别的诱力，他觉得这两样东西是花钱不多，而且必定足以安慰他，使他依然能往前苦奔，而同时能忘了过去的苦痛。可是他还是不敢去动他们，他必须能多剩一个就去多剩一个，非这样不能早早地买上自个儿的车。即使今天买上，明天就丢了，他也得去买，这是他的志愿、希望，甚至是宗教。不拉着自己的车，他简直像白活。他想不到做官、发财、置买产业，他的能力只能拉车，他的最可靠的希望是买车。非买上车，不能对得起自己呀。他一天到晚思索这回事，计算他的钱，设若一旦忘了这件事，他便忘了自己，而觉得自己只是个会跑路的畜生，没有一点起色和人味儿。无论是多么好的车，只要是另类的，他拉着总不起劲儿，好像背着块石头那么不自然。就是另类的车，他也不偷懒，永远给人家收拾得干干净净，永远不去胡碰乱撞。可是这只是一些小心谨慎，不是一种快乐。是的，收拾自己的车就如同数着自己的钱才是真快乐。他还是得不吃烟不喝酒，爽性连包好茶叶也不便于喝。在茶馆里，像他这么体面的车夫，在非跑过一气之后，讲究喝十个子儿一包的茶叶，加上两包白糖，为是补气散火。当他跑得顺耳垂往下流汗，胸口觉得有点发辣，他真想也这么办。这绝不是习气做派，而是真需要这么两碗茶压一压。只是想到了，他还是喝那一个子儿一包的碎末。有时候他真想责骂自己，为什么这样自苦？可是一个车夫，要想到月头剩下俩钱儿，不这么办怎么成呢？他狠了心，买上车再说。对，买上车再说，有了车就足以抵得一切。对花钱是这么一把死拿，对挣钱祥子更不放松一步。没有包月他就拉整天，出车早回来的晚，他非拉过一定的钱数不收车，不管时间不管两腿，有时候他硬连着拉一天一夜。从前他不肯抢别人的买卖，特别是对那些个老弱残兵，以他的身体以他的车去跟他们争座，还能有他们的份儿？现在他不大管这个了，他只看见钱，多一个是一个。不管买卖的苦甜，不管是跟谁抢生意，他只管拉上买卖，不管别的，像一只恶疯的野兽。拉上就跑，他心中舒服一些，觉得只有老不站住脚，才能有买上车的希望。一来二去的，骆驼祥子的名誉远不及单是祥子的时候。有许多次他抢上买卖就跑，背后跟着一片骂声。他不回头，低着头飞跑，心里说，我要不是为买车，绝不能这么不要脸。他好像是用这句话求大家的原谅，可是不肯对大家这么直说。在车口上或茶馆里，他看大家瞪他，本想跟大家解释一下， 既只看到大家是那么冷淡，又搭上他平日不和大伙一块喝酒、赌钱、下棋或者聊天，他的话只能圈在肚子里，无从往外说。论他个人，他不该这样拼命。逃回城里之后，他并没有等病好利落了就把车把拉起来，虽然一点不服软，可是他时常觉出疲乏。疲乏他可不敢休息，他总以为多跑出一身汗来就会减去酸懒的。对于饮食，他不敢缺着嘴，可也不敢多吃些好的。他看出来自己是瘦了好多，但是身量还是那么高大，筋骨还是那么硬棒，他放了心。他老以为他的个子比别人高大，就一定比别人能多受些苦，似乎永远没想到身量大、受累多，应当需要更多的滋养。虎姑娘已经嘱咐他几回了，你这个家伙要这么干，吐了血可是你自己的事。他很明白这是好话，可是因为事不顺心，身体又欠保养，他有点肝火盛，稍微冷冷着眼睛，不这么笨，今儿能买上车呀？嘿，要是别人这么一冷冷眼，虎妞至少得骂半天街。对祥子，他真是一百一的客气爱护，他只是撇了撇嘴，买车也得悠听着来，当时你是铁打的，你应当好好的歇三天。看祥子听不进去这个，行行行，好吧，你有你的老主意，死了可别怨我啊。刘四爷也有点看不上祥子，祥子的拼命早出晚归当然是不利于他的车的，虽说租整天的车是没有时间的限制，爱什么时候出车收车都可以，可要是人人都像祥子这么死啃，嘿，一辆车至少也得早坏半年，多么结实的东西也架不住盯着坑使。再说呢，祥子只顾死笨，就不大匀得出功夫来帮忙给擦车什么的，又是一项损失，老头子心里有点不痛快，可他没有说出什么。拉整天不限定时间是一般的规矩，帮忙收拾车辆是交情并不是义务，凭他的人物自豪，他不能自讨无趣地对祥子有什么表示，他只能从眼神里显出点不满的神气，而把嘴闭得紧紧的。有时候啊，他真想把祥子撵出去，可看看女儿，他不敢这么办。哎，他一点没有把祥子当作候补女婿的意思，不过女儿既然是喜爱这个愣小子，他就不便于多事，他只有这么一个姑娘，眼看是没有出嫁的希望了，他不能再把他这个朋友赶走了。说真的，虎妞是这么有用，他实在不愿他出嫁，这点私心他觉得有点怪对不住他的，因此他多少有点怕他。老头子一辈子是天不怕地不怕，到了老年反倒怕起自己的女儿来，他自己在不大好意思之中，嘿，想出点道理来。只要他怕个人，就是他并非完全是无法无天的人的证明。有了这个事实，或者他不至于到快死的时候遭了恶报。好，他自己承认了应当怕女儿，也就不肯赶出祥子去。 这自然不是说他可以随便由着女儿胡闹，以至于嫁给祥子。不是，他看出来女儿未必没有那个意思，可是祥子并没敢往上巴结。那么他留点神就是了，犯不上先招女儿不痛快呀。祥子并没留意老头的神气，他顾不得留神这些闲板。假若他有愿意离开仁和车厂的心意，那绝不是为了赌气，而是盼着拉上包月。他已经有点讨厌拉散座，一来呢因为强买卖而被大家看不起，二来因为每天的收入没有定数，今儿个多明儿个少，不能预定到几时才能把钱凑足够上买车的数。他愿意心里头有个准头，哪怕是剩的少，只要靠准儿每月能剩下个死数，他才觉得有希望，才能放心。他是愿意一个萝卜一个坑的人。他拉上了包月，跟拉散座一样的不顺心。这回是在杨宅。杨先生是上海人，杨太太是天津人，杨二太太是苏州人。一位先生，两位太太，南腔北调的生了不知有多少孩子。头一天上工，祥子就差点发了晕。一清早，大太太坐车上菜市买菜，回来分头送少爷小姐们上学，有上初中的，有上小学的，有上幼稚园的。学校不同，年纪不同，长相不同，可是都一样的讨厌。特别是坐在车上，至老实的也比猴子多着两手。把孩子们都送走，杨先生上衙门，送到衙门赶紧回来，拉二太太上东安市场或去看亲友，回来接学生回家吃午饭，吃完了再送去。送学生回来，祥子以为可以吃饭了吧？好，大太太扯着天津腔叫他去挑水。杨宅的甜水有人送，洗衣裳的苦水归车夫去挑，这个工作在条件之外。祥子呢，为了对付事情没敢争论，一声没响的给挑满了缸，放下了水桶，刚要去端饭碗，二太太叫他去买东西。大太太与二太太一向是不和的，可是在家政上二位的政见倒一致，其中的一项是不准仆人闲一会儿，另一项是不肯看仆人吃饭。祥子不知道这个，只当是头一天正赶巧宅上这么忙，于是又没说什么，而自己掏腰包买了个烧饼。他爱钱如命，可是为维持事情不得不狠了心。买东西回来，大太太叫他打扫院子。杨宅的先生太太二太太当出门的时候都打扮得极漂亮，可是屋里院里整个的像个大垃圾堆。祥子看着院子直犯恶心，所以只顾了去打扫，而忘了车夫并不监管打杂。院子打扫清爽了，二太太叫他顺手也给屋里扫一扫，祥子也没驳回。使他惊异的倒是凭两位太太的体面漂亮，哎呀，怎么能屋里脏得下不去脚呢？把屋子也收拾利落了，二太太把个刚到一周岁的小泥鬼儿交给了他，他没了办法。 卖力气的事他都在行，他可是没抱过孩子呀。他双手托着这位小少爷，不使劲儿吧，怕滑溜下去，用劲儿吧，又怕给伤了筋骨。他出了汗，他想把这个宝贝儿去交给张妈，一个江北的大脚婆子。找到张妈，劈面就被他骂了顿好的。杨宅用人向来是三五天一换，先生与太太们总以为仆人就是家奴，非把穷人的命要了，不足以对得起那点工钱。只有这个张妈已经跟了他们五六年，唯一的原因是他敢破口就骂，不论先生哪管太太，招恼了他就是一顿。以杨先生的海市咒骂的毒辣，以杨太太的天津口的雄壮，以二太太的苏州调的流利，他们素来是所向无敌的。既至遇到张妈的蛮汉，他们开始感到一种礼尚往来、英雄遇上了好汉的意味，所以颇能赏识他，把他收作了亲君。祥子在北方的乡间是最忌讳随便骂街，可是他不敢打张妈，因为好汉不和女斗，也不愿意还口。他只瞪了他一眼，张妈不再出声了，仿佛看出点什么危险来。正在这个功夫，大太太喊祥子去接学生，祥子把泥娃娃赶紧给二太太送了去。二太太以为他这是存心轻看他，冲口而出的把他骂了个花瓜。大太太的意思本来也是不乐意祥子替二太太抱孩子，听见二太太骂他，他也扯开一条油光水滑的嗓子骂，骂的也是他。祥子成了挨骂的藤牌，他急忙拉起车走出去，连生气似乎也忘了，因为他一向没有见过这样的事，忽然遇到头上，他简直有点发晕呢。一批批的把孩子们都接回来，院子里比市场还要热闹，三个妇女的骂声，一群孩子的哭声，就好像大着烂儿在散戏时候那么乱，而且乱得莫名其妙。好在他还得去接杨先生，所以急忙的又跑出去。大街上的人喊马叫，似乎还比宅里的乱法好受一些。一直转悠到十二点，祥子才找到叹口气的功夫。哎，他不止于觉得身上疲乏，这脑瓜子也老嗡嗡的直响。杨家的老少确实是已经都睡了，可是他的耳朵里还似乎有先生跟太太们的叫骂，就像三盘不同的留声机在他的心中乱转，使他闹得慌。顾不得再想什么，他想睡觉。一进他那间小屋，他心中一凉，又不困了。一间门房开了两个门，中间隔着一层木板子，张妈住一边，他住一边，屋子里没有灯。靠街的墙上有个二尺来宽的小窗户，正好在一只街灯底下给屋里一点亮。屋里是又潮又臭，地上的土有一个铜子儿厚，靠墙撂着份铺板，没有别的东西。他摸了摸床板，知道他要是把头放下，就得把脚蹬在墙上，把脚放平了就得半坐起来，他不会睡元宝式的觉。想了半天，哎，他把铺板往鞋里拉了拉， 这样呢，两头对着屋角，他就可以把头放平，脚搭在那里。